的嗓音 so sweet， 真的是要认真聆听每一个愿意为你歌唱的灵魂，感受他们的心情和心声。尤其是身边，可能在你的身边就有那些真的唱得还蛮动听的小伙伴，就更加要珍惜了。不管她是你的闺蜜还是蓝颜知己，来自于蓝又时 Singing， 在星期三下午的3:06，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在你还没有找到那个肯为你投入情感唱歌的人之前，不妨可以尝试一下，让自己变成一个喜欢有音乐陪伴，没事的时候喜欢哼上一段歌曲的人。 雪白球鞋中乱舞，我有小眼女，街灯很高，我要增高。现在我跟你路过这街道旁，小贩摊档始终密布，沿路看到这把阵套，从前没有你未发现最好。哦哦哦哦哦，遥看这街灯光如流星，夜风之下共行像蔷薇，只因今晚你是我心情，平凡夜市也是灿烂布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听。十岁的我搬到对岸，印象模糊的地方，我有新世界躺在身藏，在境界方。现在我跟你路过这街道旁，小贩摊档配上声浪，沿路再看这是天堂，从前没有你未发现最光。哦哦哦哦哦，遥看这街灯光如流星，平凡夜市也是灿烂布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听。 李克勤，花园街的流星，建外大街甲14号，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不知你现在的地方离我有多遥远， 站在最高的山顶上，能不能忘得解，就算分离的世界，天空依然相连。有没有在风中听到我呼唤？也许流浪的云它能带去思念。有没有在雨中看到我的泪滴？不知你回来的时候还要有多久远？就算最美丽的花朵，会不会依然鲜艳？当漫漫的软雨照亮城市夜晚，有没有在影子里想到你的故？飞的大雁追逐冬日温暖，有没有在落叶中感到你的疲倦？就算分离的世界，天空依然相连。有没有在风中听到我呼唤？当南飞的大雁追逐冬日温暖，有没有在落叶中感到你的疲倦？ 李健这首歌我想是可以让人的情绪会变得稍微的放松和舒缓下来的，所以这首歌呢也很适合带给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考拉。考拉说自己是一个脾气比较容易急躁的人，然后很想感谢老公对她的包容，也想点歌。那你点歌的需求呢，我也会稍后转给我们的 DJ 思萌。李健这首远呢是2003年发行的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的版本，而他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李健时光》里面也重新为这首歌做了新的编曲，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所以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找来2013年的版本再对比听一下。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说，有时候人站在高处的时候眺望远方，你往往会出神，然后会情绪啊还有思绪啊短暂的放空，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就会蹦出一个念头，说我是谁，然后我在哪儿，我个人的意义又是什么，会不会？但你别想歪，我最近过得还挺好的，挺开心的。不过关于生活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或多或少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之前也是无意当中看到过一句话，它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来自于木心先生，他说生命好在无意义，这样才容得下我们各自赋予它更多的意义。好的，更多留言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可以在下午听歌和唱歌的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当中跟戴毅保持交流和互动。这首歌我们请来 JJ 林俊杰和 Jason Mraz 一起来为大家领唱 I am alive， 我活着。 When I fear the sky might fall and no one will hear my call， I take a breathAnd see, have all the strength I need. Days won't be the same. Everything will change. Even mountains over time must get redefined. I know life's worth living. I keep on giving. I'm giving it all I got.And giving it my best shot. I get up and keep on trying. There is no shame in crying. Yesterdays are gone. I have what it takes.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资讯。潘家园旧货市场第15届全国红色收藏展览交流会昨天开展了。真理的光辉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红色收藏展览也同时在潘家园市场开幕，展览时间持续到9月26号。红色收藏展览交流会将持续到本月23号，历届展会都会有全国资深红色藏友参加。而红色收藏展览分为《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四个部分。通过征集的文献资料、宣传画、雕塑作品等经典红色藏品，缅怀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丰功伟绩。继续来看，北京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将在9月20号到10月7号举行。作为分会场之一的西城区将围绕中国式新生活之老城区新生活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分设设计创造发展活力、设计创造美好生活、设计复兴工业文化三个板块。西城区还在大石栏、天桥、什刹海、白塔寺、设计之都大厦等地开设会场，组织近百场活动，包括2018北京艺术毕业季作品展、全球科技新品展。另外，大石栏地区今年提出了胡同微更新改造计划，将杨梅竹斜街打造成书香中轴，在施家胡同21号将设置居民会客厅，三井胡同将建设100平方米拥有5000册图书的社区公益图书馆，并且举办城市更新主题展览。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欢迎在周三下午的3:34继续回到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的直播时间，我是戴毅。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听了李健那首《远》，然后也说起了木心先生的语录之一的“生命好在无意义，才容得下我们各自赋予它意义”。这样的歌，这样的话呢，也让我们的听友不自觉的多想了。费劲说，刚才的歌，刚才的话让我若有所思，生命无意义，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本来无意义，所以那些冥想的训练才会让人去思考生活，生命究竟是想透过我对这个世界表达些什么。我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老天爷一定是对我这么说的，去吧，你是一个为贫嘴而生的孩子。来吧费劲，微信平台留言就是为你而敞开的。 你以为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 善良的心。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和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善良的心。 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就会立刻想到曾经创下过相当之高的票房成绩的《夏洛特烦恼》，所以不管插曲也好，片尾曲也好，宣传曲也好，都是会助力电影的。而且呢，在日后可能电影已经下线，不一定时常会被播放和提起的时候，电影里面曾经出现过的歌旋律再一响起，还是会瞬间进入到那个剧情当中去的。那马上的中秋和国庆双节就要到了，一年之中电影热门档期之一的国庆档期电影也都已经在奔波的路上了，所以呢，这里面也许可能就有你之前就一直很关注的电影老谋子张导的影。那这一次呢，他们也有了电影推广曲，而且是请来了 SHE 当中的艾拉陈嘉桦来演唱，这首歌叫做《回》。 我看着瘦骨嶙峋孤寂的背影，阴阳相生虚实着交错的命运，轻轻叹微弱，当时云成为我，在等待着曙光重燃复活。遥望着波澜壮阔另一种生活，月光下幻影无处禁锢的自由，是山河已破碎，是雨夜梦徘徊，挣脱了傀儡，难逃宿命轮回。难分真伪，就什么能摧毁了谁？似人非鬼，一念之间事与愿违，破晓之前 过另一种生活，月光下欢迎无处禁锢的自由。山河已破碎，这一夜梦徘徊，挣脱了傀儡，难逃宿命轮回，难分真伪，从生 我们听到是安娜陈嘉桦演绎的唯美凄婉的中国风魁。那张艺谋新片影呢也会在十一黄金周的时候上映，我是推荐你可以现在去看一下 MV， 大气婉转的中国风的 MV， 水墨风韵的 MV 还是很好看的。你会觉得说，哎，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安娜吗？继续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首歌我们请来 Bee Gees， 复古节拍走脏。